是自己做的，然后会粘他们的这个，然后做一个小的 like a reindeer, like a Santa Claus,、 嗯、 一个小的雪人、 嗯、 然后里面还会给你专门写的，都是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嗯、 特别暖。 是，同学们，我们在学老友记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从很多细节里感受到了美国的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嗯、通过哼哼老师的讲解，你比如说在家庭这一方面，我们虽然说觉得国外的人哈、啊，他们独立性很强是吧，他们个人主义很强，但其实美国人啊、 嗯、 我个人觉得家庭观念也是非常重的， 他们特别 守护和呵护自己的家庭、 嗯、 特别在意自己的家庭成员，对自己家庭成员特别的暖心，经常给他们互相之间啊做惊喜啊 surprise 啊，这样的 party 那样的 party 派对呀、啊、有的时候惊喜过头了就变成惊吓呀，但是也没问题、 嗯、 也是是吧，吓得鸡飞狗跳的也没有问题，反正都是惊喜。 对，然后会有这种就是会安排给孩子这做这些，其实有一部分是觉得因为孩子一定要学如何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嗯 嗯，需要交朋友，需要跟朋友一起玩儿，嗯，需要跟朋友吵架，然后吵完架呢要如何跟他们好，这些都是需要提早学的， 嗯， 所以都会有家人比如安排 play date,嗯，就是是个玩约会， 嗯， 就是给孩子这样安排这些的，因为就是要从小开始学这些生活社会中的技巧， 嗯， 对吧？所以就是生日这些 party 之类的，就是父母们一起都会安排很多， 嗯， 是故意的，是故意这样的， 对，真的是有心去设计的。你看我们经常看到好多视频里啊，就是什么啊，一个父亲在请假说不行，这是我女儿的什么什么毕业礼，什么什么又是一个小活动、 嗯、 我必须得回去参加一个什么棒球比赛、 嗯、 我得亲眼去见证等等等等。 哦，对，那些也是，对，就是让孩子知道你支持他，这个、 嗯、 这个也是应该要有的吧，应该还挺重要的、 哦、对对对、 嗯、 是吧，所以这些也是美国这种美国的这些家庭文化啊，给我们留下的一种印象，是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Right. 你看，在这样的情景里头、，Ross 跟 Rachel 呢，在孩子一岁生日里就扮演了一个称职的爸爸妈妈的一个负责任的爸爸妈妈的一个形象。 嗯、 啊， yeah. 他们至少他们动脑筋去想了怎么去给他留一个有价值的礼物， 嗯、 有意思的礼物。 Yeah. 而且 就是一个。独一无二 的 那种的，对。 而且你想，你要把它藏18年，那也挺需要。 好难啊！ 对啊，不可能不让孩子看见。你看这个，真的还挺难的，挺用心的啊。 Yeah, yeah, 嗯、就是这种礼物，就是会就你可以感觉到人家有多么用心。 嗯 ，Right, 它比那种就你可以花钱买到的东西都更好。Right? 对，送礼真是门学问。所以你用不用心、 yeah. 心里都知道 yeah. 哎，人们心里都知道、yeah. 好，他就把这个主意给大家说了啊。 嗯，然后 Phoebe 呢就抓着这个点说 Oh cool wow it's like a time capsule。 哦，他特开心，因为他特别面向未来的这么一个人，他这样他就可以去遐想了呀、 uh-huh. 对吧。 嗯 啊，他说这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什么是时间胶囊呢？ 啊，时间胶囊你们应该也有玩过吧，就是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时间胶囊，一个 capsule, 就是它你把它打开里面可以放东西，它就长得像那个吃药的那种胶囊一样，里面可以放药，可是是铁的，特别大，然后有一个锁，然后你们会就比如今年是2021年，然后我们每一个学生要回家拿一个代表2021年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带回来， 嗯， 然后我们都把它塞进去，然后会再加一个什么什么一个 note, 然后说啊你好未来人，然后我们是哪一班的孩子，然后你好，然后就全部放进去，然后就埋在地里面，等以后的人可以把它挖起来找到。 哦哟、嗯、看来大家都很有那种留给未来一些什么东西的那种想法哈。 自己做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带孩子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exercise, 因为你会让这个孩子开始考虑到未来的东西，而且一个不同人的观点、 嗯、